有的青春洋溢。 我叫于怀，我前面人叫耿耿，我俩这连起来耿耿于怀啊。 有的成熟动人。 30岁，只是被时间偷走了一点小青春。 有的恢宏大气。 来吧，我们点燃不行。 有的扑朔迷离。 我还有个机会吗？ 还有的或开心，或励志，或忧伤，或孤独。编辑部的故事，带你走进有故事的书。 各位好，欢迎大家关注今天的编辑部的故事，我是主持人李雷。 第7届丰子恺儿童图画书奖日前揭晓，苏丹的犀角荣获首奖。苏丹是世界上最后一头雄性北白犀，同时也是最后一头在非洲自然出生又回到非洲的北白犀。它有着传奇的一生，苏丹的犀角以苏丹的真实经历和童话的笔法回顾了它的故事。那么犀角对于犀牛有哪些特殊的意义？苏丹的故事又给了我们哪些启发呢？今天的节目我们就一起来聊一聊第7届丰子恺儿童图画书奖首奖作品《苏丹的犀角》。 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啊，跟大家介绍一本绘本哈。这本绘本呢叫做《苏丹的犀角》。那这个绘本呢是获得了第7届丰子恺儿童图书奖的首奖哈。这本书啊非常的好看。这个好看呢不仅仅是它的图画好看，它的内容、它的文字，而且给我们大家所传递出来的精神和内核，其实也是非常的好的。本节目在北京广播电视台的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上同步播出，大家可以到各大手机应用商店下载听听 FM 跟我们来进行互动。那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请到两位嘉宾共同跟大家聊一聊这本书。那一位呢是这本书的作者戴云。戴云您好。 哎，主持人好，各位听众大家好。 另外一位呢是这本书的这个图画的作者绘者李兴明。哎，兴明您好。 哎，主持人好，听众们好。 戴云呢身处新加坡，那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就只能通过这种语音的方式和戴云来沟通了，是吧？那犀牛啊，其实它的外形对于我们大家来讲应该是并不是特别的陌生，但实际上呢目前世界上所现存的犀牛有好多种的犀牛已经到了这个灭绝的边缘。那么尤其是我们在这个绘本当中所提到的这个北白犀哈，那北白犀呢目前为止只剩下一个母犀牛和它的孩子，它们都是雌性的。那么其实也就意味着北白犀这样的一个犀牛的种在不远的将来就从我们的视野当中消失了。那么最开始的时候想问一下戴云，怎么就关注到这个北白犀这样的一个种的那么怎么去想到写它的故事的呢？ 其实这个原因没有什么特别的，就是我在2014年的时候读到了一则关于苏丹的新闻。当时呢，我就是被这个世界上最后一头雄性北白犀的这个标签所吸引，觉得这个短短的词语里面包含了很强的戏剧性。而且当时看到那个持枪警卫在非洲的广阔的天地底下守护苏丹的那个照片，觉得非常的震撼。所以就开始对这只犀牛的故事感兴趣，然后就把这个新闻给保存了下来。但其实我2014年的时候并没有真的开始调研和写作，因为当时手头上是在忙其他的一些事情。大概是到了1年多以后，然后我偶然就又一次翻到了我当年保存的这条新闻的时候，就怦然再心动吧，就又开始着手去研究这个北白犀和苏丹的故事。然后这一研究就发现，哇，原来苏丹他一生所经历的远远比我以为的要传奇的多。所以是因为这样的一个原因决定要去写这只犀牛。 苏丹啊是一头非常有故事的北白犀那么他从出生，后来从这个非洲被带到了欧洲，然后最后呢在他年老的时候又回到他所最初生长的大草原，他中间经历了很多故事哈。那么这个故事大概是一个怎样的情况？这个故事是怎么吸引您的？您能简单的跟大家介绍一下吗？ 可 可以，就是我想要讲苏丹的故事，可能我们要给大家先介绍一下整个北白犀的一个情况。在非洲呢，非洲的犀牛是有黑犀和白犀之分，那白犀呢又是有南北之分的。那北白犀生活的地区因为常年的战乱，然后当地政府呢没有那个精力或者财力对他们进行保护，就导致当地的盗猎非常猖獗。所以到2008年的时候，北白犀就宣布在野外灭绝了。也就是说，当时世界上还是有北白犀的，但是他们全部都是在动物园里的。与此同时，苏丹的故事就是说，他是出生在非洲的一只北白犀，但是在70年代的时候，当时世界上有一场很大规模的非洲的动物往欧洲迁徙的这样的一个行动吧，他在那个时候被捕获，然后被送往了捷克共和国的一个动物园，他在那里一直生活了35年。那我们知道犀牛的生命呢，就是他的年岁你基本上可以乘以二，差不多就是人的年纪。所以也就是说他在那个动物园里其实基本上度过了他一生的时间。然后你本来以为他会就在动物园里这个寿终正寝了，结果就没有想到在他风烛残年的时候，在2010年的时候，苏丹和另外三只北白犀呢被送回了非洲。那是因为当时世界上呢只剩下8只北白犀了，然后他们已经多年都没有繁衍后代。这时候犀牛专家呢就非常希望说，我们选几只犀牛把它们放归自然，然后期待这个非洲大草原能够唤起它们自然繁衍的这个欲望和能力。但是就是很不幸的是这个努力失败了，就是截止我知道苏丹故事的时候呢，就并没有新的犀牛宝宝诞生。而且在这个过程当中呢，世界上仅剩的几头北白犀因为或者是老了或者是病了陆续死亡。所以到2014年2015年的时候，世界上只剩下3只北白犀了，生活在肯尼亚一个叫做 Alpujeta 的一个自然保护区。这3只当中有一只雄性的，就是苏丹。那还有2只雌性的，叫做纳金和法图，他们分别是苏丹的女儿和外孙女，就是你刚才提到过的苏丹的女儿和外孙女。他这2只母的雌性的北白犀也已经没有生育能力了。所以这样的话呢，苏丹就成了这个世界上的最后一头雄性北白犀。所以说苏丹他可能是唯一一个出生在非洲然后被人类圈养然后又回到非洲的这样一头北白犀。所以他的身上就浓缩了人和犀牛之间的相爱相杀的这种关系。所以是真的是就是一头充满矛盾非常值得一写的这个犀牛。不过苏丹是在2018年的时候也去世了，所以现在世界上就只剩下2头雌性的北白犀了。 编辑部的故事，带你走进有故事的书，欢迎您继续收听。 这本书的名字叫做苏丹的犀角，也就是以苏丹这个最后一头雄性北白犀的这个犀牛角啊为主线，跟大家所绘制的这样一个绘本。那您在开始写这个故事的时候，为什么就要把它这个关注点放到它的这个犀牛的这个犀牛角上呢？ 我其实在还没有真正动笔写一个字的时候，心里已经定下了苏丹的犀角这样一个题目。因为呢，我们知道对于自然界的犀牛来说，犀角是犀牛生命的一个象征。就像我们书里面有一个情节啊，就是那个苏丹的犀角断了以后，有很多小朋友来参观动物园，然后他们看见这个就不知道它是个什么动物。所以说这个犀角它从视觉上本身就是一个犀牛身份的一个象征，这是第一。同时呢，就是犀角从习性上来讲，它也定义了犀牛最原始的最本真的一种生活方式。比如在我们的故事里，我们会提到一些犀角的作用啊，犀牛用犀角来挖草根吃啊，用来抵御猛兽的进攻啊等等。所以如果没有犀角，其实犀牛它是很难以真正的犀牛的方式来生活的。这个是犀角本身对于犀牛这个动物的意义。那另一方面呢，就是与此同时，那北白犀的灭绝我们知道它不是一个物竞天择的结果。 对， 它完完全全100%是因为人类为了获取犀角谋取暴利而导致的。所以这个犀角的同时它又变成了犀牛的一个魔咒。所以可以说犀牛全部的骄傲全部的悲剧全部的困惑都在它的角上。 所以对我来说呢，这个犀角就是犀牛生命力的象征，也是我们这个故事叙述的一个线索和灵魂吧。所以我们把这本书叫做苏丹的犀角。 对。那么在这本书当中，其实一共讲述了三次断脚。第一次呢是苏丹的妈妈，第二次呢是苏丹他自己把脚给弄断了，第三次呢是人们为了保护苏丹把他的脚给割断了，是吧？ 是的。 那么这三次断脚的这样的过程都是真实发生的吗？ 是这样的。第一次断脚的故事呢是虚构的，因为苏丹是在3岁左右的时候被人类捕获的。三岁之前它是一只野生的犀牛，我们没有人知道它过着什么样的生活。所以这个情节是我们脑补上去的，是虚构的。第二次断脚呢应该说是根据真实事件改编的，因为我呢跟苏丹生活的那个捷克动物园的工作人员聊了很多，然后在这个聊的过程当中他们跟我讲了一个小故事，就是苏丹有一次在动物园里玩的，他跑的时候他的脚就卡在了围栏里面。因为你知道在自然界不太会发生这种情况，所以犀牛他本能就不知道发生了什么，那个苏丹就非常的恐慌。然后当时工作人员也非常恐慌，因为他们之前曾经出现过一个类似的情况，然后那只犀牛因为过度恐慌，当然可能他因为有些基础病就暴毙了。 哦，天哪。 对，所以就是当时工作人员也非常紧张。但是就在这个时候呢，苏丹他自己挣脱了，那个脚就断了。所以呢，当时这个小故事就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所以我把它用在了这个故事里。但是我是做了一些艺术的处理，比如说我把这个断脚的场景放在了一个雪天，就想赋予这个事件更多的一些象征的意义。因为首先因为它在非洲大草原它不太会下雪。那么下雪的时候土地就会比较潮湿，就会让他想起非洲的那些雨季的那个非洲的土地。其实他这个奔跑是他对那种自然的一种回忆和向往。所以他在这个过程当中他撞上了这个动物园的围栏，实际上是他的一个对自然的畅想和冰冷的现实之间的一个碰撞。那同时他这个脚断掉之后，从此他作为一个真正的犀牛，自由的犀牛的身份也就彻底的离开了他。所以这是第二次犀角的断裂。第三次就是他回到那个非洲之后，为了保护他把那个犀角给锯掉了。 这个是真的。 这个是真的。这个是100%真实的。主要是在非洲吧，动物保护区里的犀牛，很多犀牛都被锯掉了犀角，就是为了保护他们。 而且您在这本书里还曾经讲到，就是苏丹第二次犀角断了以后，他那个犀牛角长出来了，结果却长成了一个弧形。 对，因为我印象中我以前看到的犀牛角都是很尖尖翘翘的，很挺拔的。 对 对, 对。 但是它的那个角是弯的，就有点像那个大羊角的那种。后来我就问那工作人员为什么会长成这样，他说因为自然界的那个犀牛呢，它会经常在它的石头上打磨啊，就是它的生活方式会不断的塑造它这个角的形状。可是一只在动物园里生活的犀牛它就没有这方面的需求，这是一个原因，所以它的角就不容易被长成这个样子。当然另一方面也有受伤的原因，受伤的原因导致它可能就会有一些畸形这样。 那这样一个故事哈，从你有这样的想法一直到把它创作出来，我们先说文字这方面哈，那么您是大概花了多长时间？ 半年左右。就是说这个创作是这样，从我知道这个故事到我写出第一稿把它交给出版社，这个过程大概是半年。这个中间包括了一些我跟捷克动物园方面的一些调查研究，但是呢就是从这个东西到出版社开始一直到它最后定稿又经历了1-2年的时间。因为我们中间就是这个故事写了很多很多的版本，因为这是个非常复杂的故事，我们尝试用各种不同的方法来写它，比如说是第一人称啊还是第三人称啊，顺序啊还是倒序还是插序，就是写了很多很多的版本。就这是第二阶段呢又有一个过程，包括我们去了非洲之后回来又会有一些新的改动，所以还是挺漫长的一个过程。 下面呢我问一问这个星明哈，您作为这本书的这个图画的作者，因为作为一个绘本图画非常的重要是吧，那刚开始您又是怎么参与到这本书的创作当中来？是戴云找到的您呢，还是说是出版社这方面找到的您？ 一开始是我的编辑马浩月 看到我的毕业作品非常的温暖吧，然后所以他觉得我画的动物比较可爱，然后比较有温度感，所以就让我看了一下这个故事，然后就问我要不要参加这个项目。 那当时这个故事什么地方吸引了您呢？ 当时这个故事我第一次看的时候非常的感动，因为当时第一次看的版本戴云老师他写的时候是用第一人称写的，代入感非常的强。我现在都还记得我那天是回到刚刚毕业的时候租的那个房子，灯光也比较昏暗哈，然后也刚刚下完雨又很冷，我就拿到那个文本，我看完了以后我就浑身起鸡皮 啊、哦！真的、啊、 对，因为写的特别的感人哈、哦、戴云姐、嗯、你应该还记得吧， 对，第一稿是第一人称、嗯、 对，然后写的特别感人，我就觉得这里面有打动我的地方，所以我一定要把它创作出来。 您正在收听的是编辑部的故事，和我们一起走进有故事的书。 那当时的时候您有没有也去到非洲呢？ 有的有的、嗯、 那个时候去非洲的时候苏丹还在世吗？ 有， 在的在的。 那二位都见到这个苏丹了是吧？ 是的。 那么 是是 当二位见到苏丹，因为当时苏丹应该已经年纪比较大了哈，那么他是一个怎样的状态，他是一个什么样子，二位能分别跟大家形容一下吗？嗯， 当时住的那个酒店也很特殊，是一个帐篷酒店 哦， 然后乘着越野车吧，然后去到了苏丹住的那个地方。当时刚刚天亮，然后空气里面还有一点点的水雾的味道， 嗯， 然后我俩就很激动，木门慢慢打开的时候，我们两个就像等待一个很熟悉的明星的一样出场的感觉哈。但对，但当他刚刚出来的时候，我和戴云姐就有一点点木讷。 哦，为什么？ 对，因为我当时看了一眼戴云姐哈，就偷偷看了，她就有泪目但没有流出来，因为苏丹他走出来的时候很慢，而且他的脚非常的不灵敏，感觉受伤了、嗯、后来一问果然就是因为他的腿部在以前动物园的水泥地里待太久了，所以导致了有变形。 哦， 我看他的时候他是倾斜的，歪歪扭扭的走出来吧、哦、 他个头很大吗？他大概有多大多高？比如说 我有1.8米左右吧、嗯、我当时摸他的背的时候手是平抚的，他应该有1.7米、嗯、 背高是吧，肩高， 对、嗯、很大， 嗯， 特别大，我也是第一次摸这么大的动物、哦、其实犀牛是不能摸的，这个是个不好的示范、哦、但是因为它行动非常的缓慢、嗯、已经失去了所有的攻击人的那个能力了吧， 嗯， 所以我们才能够抚摸它。 戴云呢也能跟大家讲一下吗？当时您看到苏丹的时候的状态啊、嗯？ 刚才西明说的已经很有画面感了，我都觉得我被他说哭了、嗯、又哭了一遍， 嗯、 对，从视觉上来讲没有什么好补充的了。那我自己的感受上就是其实我一直跟他们说我去之前我是有一点担心的，因为我自己呢本身没有养过宠物、 哦、 然后我小的时候呢就曾经被那个狗咬着裤管就跑了一路，所以我一直挺怕这些猫猫狗狗的，所以我就在想、 嗯、 哇，我会不会是一个叶公好龙的一个状态，就是等我真正看见这个动物的时候我可能跑都来不及。 嗯， 所以我当时其实有这个担心，但是就是非常神奇的就是我见到苏丹的那一刻，就是所有的这些顾虑或者害怕就瞬间灰飞烟灭了。 嗯 嗯，就觉得特别的亲切。它不是一只野生犀牛了，其实因为它一辈子都是在动物园，它跟人非常非常的熟悉，它、 嗯、 对于人对于它的抚摸或者什么它非常非常的习惯，所以我走进它的时候其实完全没有害怕，然后我去抚摸它的时候我开始还怕我会觉得它脏啊臭啊什么的、 嗯、 但是就是非常干净没有任何味道，然后我摸它皮肤的时候就有一种摸着老树皮的感觉，然后会有一点灰尘飘起来、 哦、 饲养员就跟我说你要站在他的右边不要站在他的左边，我记得、 哦、 因为他的左边的耳朵呢就不太灵敏、 嗯、 所以当有东西在他左边出现的时候他就会很紧张，就可能会刺激到他、 嗯、 但你在他右边的时候他就会比较安心，只是当时 留下的一些印象吧。嗯，对对对。那你二位在非洲一共待了多长时间，跟苏丹相处的这样的一个时间又大概有多长呢？嗯，我们其实跟苏丹相处了只有一天，因为也不可能在那儿待很久。嗯，但是我们在那个保护区，幸运我们是待了两天对吧，因为我们第一天其实还看了保护区里其他的动物，就不是光看苏丹。 对，然后我们还跟苏丹身边的包括保护区的CEO、兽医、警卫、饲养员都做了访谈。 苏丹是在2018年的时候 3月19号 去世的。那那个时候我们的绘本完成到什么样的阶段了呢？还是说仅仅是刚开始？ 我是16年的时候就接了这个项目嘛， 然后所以我们每一次跟他道别的时候都一定要握住他的手，大声的跟他说，奶奶，我们先走了，这个就相当于一个仪式一样的，每一次都进行。但是最后一次跟奶奶去世之前的时候，在地铁里边刚刚下班吧， 就是通过一条新闻是吗？对，我当时就非常非常的后悔，因为当时在北京工作嘛，所以回家就没那么快，因为老家在广东，然后他去世的非常突然，所以我回家看到他的时候就一直哭，就回想起了很多以前的画面，像我奶奶她有白内障，而且她耳朵也不好，所以她每一次看到我们孙子啊或者是家人的时候，她都是那种在空气里摸索的感觉，然后要就像想要握住某些东西，然后所以我们每一次跟他道别的时候都一定要握住他的手，大声的跟他说，奶奶，我们先走了，这个就相当于一个仪式一样的，每一次都进行。但是最后一次跟奶奶去世之前道别的时候，我没有 练习，因为这句话我就产生了一个巨大的能量。其实这句话有暖、有暖到我，因为我为什么后来又重新想画这本书，是因为我希望每个读者他都能够通过这本书了解到这本书里面讲的苏丹，还有苏丹它后面隐藏的关于大自然和人类的一些我们值得思考的东西，慢慢的学会爱护动物，爱护我们身边的大自然，然后慢慢的练习爱，然后慢慢的学会爱人，然后爱我们身边的朋友啊，爱我们身边的家人，特别是我们的亲人，通过爱物然后学会爱人。 编辑部的故事，带你走进有故事的书，欢迎您继续收听。 那这本书啊，其实在绘画的创作上非常的有心思哈。那么它的分为了这个前中后三个不同的部分，而且每个部分的这个主色调都是不同的，是吧？那这一块您在创作的时候是怎么考虑的？ 因为这本书它的时间跨度非常非常的大，一共有40多年，所以我当时不知道为什么本能的就觉得应该要用颜色来区分。第一个色调是橙红色，第一部分表达是童年，橙色在给人的感觉就是怀旧感， 所以我就用了橙色来描写过去的场景，但是中间有红色的出现。 对， 这个也是我很佩服戴云姐的一个地方。主持人应该很难想象那些倒立的图片有多么的血腥和恐怖啊！然后我当时找资料，我自己都害怕到不得了，我都不知道戴云老师是怎么看到那些场景，然后再写下这个故事的。那个故事我自己看都觉得太难过，然后又很血腥，所以我就用了红色的云啊，或者红色的太阳，来隐喻那个血腥的场景。 对对，这张画我印象非常的深刻哈，就是苏丹靠在他的母亲的身边，然后母亲已经被盗猎者杀害了，但是呢我们只能看到一点点母亲身上的红色，就是母亲的犀牛角的这个位置。 对， 是吧？ 对， 这是第一个部分，用这种橙色和红色的主色调哈。但到了第二个部分完全是冷色调了。 对，第二个部分是我看到他很多的纪录片，他是在雪地里面走，这个场景我也是第一次见哈，因为以前看动物世界没有见过犀牛在雪地里面走的。那我们学美术的应该都知道冷色调是蓝色呀，或者青色这种的，或者黑色灰色这种，是可以表现出寒冷的感觉的。再来蓝色英文 blue 除了有蓝色的意思，还有抑郁啊悲伤的这种意思，所以我就选用了蓝色来表达苏丹在动物园里面的日子，表现出他失去了自我，因为他的脚就是不像原来的嘛，然后又失去了自由，这种给我悲伤的感觉，所以我用了蓝色的这个色调。 第三个部分呢？ 然后第三个部分是黄绿色调，这个就是我当时去写生的时候看到的非洲给我的感觉。其实我也很震惊，我之前一直以为非洲是像狮子王的那个动画片里面那样的色彩缤纷呐、鲜艳到不行的那种场景，其实不是， 不是那样的， 不是那样的。它的色调非常非常的和谐，是灰色调的。就像莫兰迪的那种画的感觉。但是有了阳光以后，整个大地会发光，因为里面有尘埃。如果你去到非洲的肯尼亚的那些大自然保护区，你就会能发现所有的地方都在闪着这种亮光。我当时我就觉得非洲这个大地果然是能够孕育人类生命的地方，因为它给我的感觉是它被撒过魔法粉末的一个地方，到处都闪闪发光。黄绿色调给人很平静，很慵懒，我觉得也很适合来表现老年的苏丹给人的感觉。 在整个绘本当中啊，有一个画面给我印象很深刻哈，就是这样的一幅，它整个的这个背景呢，就是苏丹的这样的一个侧影哈， 侧影 啊，然后呢，在这个画面当中有无数的斑马，无数的非洲象，还有小溪，还有飞鸟。那么这一幅画，您主要想要传递出一个什么样的意思呢？ 我画这幅画的时候是表现苏丹已经去世了但是我没有直接画出来。我画的是他的灵魂在跟万物在一起。苏丹虽然后面去世之前都不能再跟动物接触了，但是我很同情他，所以我就用了这样的一个画面。一个是我们直接看是感觉他在想象，他在想象他跟万物在一起，所以是半透明的，但是实则另外一层意识就是这是一个灵魂，然后灵魂跟万物在一起了。像里面的那个鸟也是我一个寓意，我是希望它能够带领苏丹的灵魂吧，去往一个美好的地方，所以再来它也是象征着人与自然的，人与动物的和平，所以我就把我所有的对于人类的美好的愿望放在了那幅画里面。 对对对。另外呢，咱们再说一说这本书的腰封哈，因为腰封设计非常有特点，因为在腰封上呢，如果把这个腰封要去掉的话，整个的色调就变得不一样了，是吧？但是我们加上腰封呢，那又是这种暖暖的色调哈，给人一种有希望的感觉哈。那么这一块您又是当时在设计的时候又是怎么考虑的？ 如果没有去掉这个腰封的话，我们单独看这个封面，会觉得非常非常的合理。一个完整的犀牛，它有完整的犀角，站在非洲大草原上面， 对， 而且又有星空，但是它却是假的，它不存在。当我们把书平摊翻开，会发现腰封上面显示这个犀牛正在消失， 但我们把这个袋封拿开以后，原来这个角它是断的，看到里面那个真正的封面是一个年轻的犀牛，它有完整的角，它却是在一个不属于它的地方，一个下雪的地方。有腰封的时候，这个白色的点点就是那个星空， 星星， 对。但是我们把腰封拿开以后，这个白色点点就变成了雪花。这个也是我隐藏在里面的一个寓意。地球上的生灵都曾经如漫天的繁星，如今却因为我们人类，他们变成雪花，正在一片一片的飘落消失。 那么这本书啊，现在是获得了第七届丰子恺儿童图画书奖的这个首奖啊。二位包括我们的编辑在整个的为这本书所付出的这么多的辛苦，可以说的没有白费。那么我想问一下今天来到我们节目当中的两位哈，先问一下戴云吧，您作为这本书的这样的文字的作者，您希望通过文字传递给我们的读者，尤其是小朋友们一些什么？ 其实非常简单，我就是希望读过这个故事的同学都会相信说，犀角就是应该好好的待在犀牛的头上，而不是其他任何地方。因为我在肯尼亚的时候，我曾经在国家动物园里面经过了一个小小的土堆，然后但是这个土堆呢，走近你会发现它其实不是土 哦， 看旁边的说明你就才知道这是焚烧这个犀牛角和象牙之后留下的灰烬。 哦天！ 因为为了打击盗猎呢，肯尼亚政府他每年会从这些盗猎者手中缴获，非法获得的这些犀角和象牙，把它们焚毁。焚毁之后就形成了这样一个骨灰吧，放在那里来警醒人类。所以我就想说，这个虽然不是一个人人喜闻乐见的一个大团圆的故事，但是我希望这个故事可以让孩子们看到世界的广大，生命的壮丽。而且苏丹虽然是已经是不在了，但是地球上还是有千千万万的物种，就是新民特别讲的那一张半透明的那个一个大场景的那个画面，不光是非洲，整个地球仍然是生生不息的，仍然有很多东西是我们可以守护的。所以我就是希望地球上的每一个生命的标志都能够和它所代表的生命同在吧。 对，星明通过您的绘画的作品去传递出来的情绪，要更加的多样而复杂。您想通过您创作的这本书这么多画，也想对我们的小朋友们传递出来您的一些什么样的想要表达的东西？ 这本书我有一个很核心的创作初衷，就是关于珍惜，不要等到事物消逝的时候我们才会回头学会珍惜，莫等珍惜，就是那个物种珍惜的那个珍惜， 明白， 然后才懂珍惜，然后这个就是我画这本书的初衷。所以我就希望读者吧，小朋友大朋友都能够通过这本书能够学会爱，然后学会珍惜。 对，就是不要等到它已经成为这种濒危动物了，珍惜的濒危的动物了，我们才会想到去保护它。 对， 是吧？ 对， 其实对于人也一样，经常会说什么东西等要等它失去了才知道它的宝贵，但是要等它拥有它的时候我们就要好好的去珍惜。 是吧？是的。 好，那么今天呢，我们非常感谢两位嘉宾来到我们节目当中，共同跟大家分享了哈苏丹的犀角这本书创作背后的这么多的故事。好，谢谢戴云，也谢谢星明，谢谢二位。 您正在收听的是编辑部的故事，和我们一起走进有故事的书。 朋友们，到这里今天的编辑部的故事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主持人李雷代表编辑张雅娇感谢大家的关注和收听。另外呢，欢迎大家关注编辑部的故事的官方微博账号随时读书，了解热点新闻请关注北京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我们的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的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和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同步播出。 斗建材选窗帘就来十里河美联天地，美联天地建材城百万现金补贴迎国庆，即日起至10月7日，购物满额有惊喜，详询店内。 聆听，思考，发掘声音的更多可能，打破界限，大胆发声，碰撞更多未知的火花。无畏即无界，拨开荆棘，做那个开路的人。